开火枪，枪又发发，枪枪发发就发作弄家人人。你家阿妹嘿唔嘿，穷一杀，面将面拍拍，因为好好杀一杀，忙来总干杂。两杀打兵，两杀心甜甜。人人也无少好吧，也无少好吧，朋友啊，戆姑做飞沙，英雄太火枪，枪又发发，枪枪发发，农药比天加人人，乌龟牙印又也无。好办法，输叫紧结难，因为结结尊严，莫来总干杂，总杂做通欠都太跳价。枪枪又发发，枪枪发发，造枪碎念家人人。太火茶就莫饮，松下茶贵重落人家。因为一家食一家好好的过生活，不一定太火出来唱新歌。